6566666 15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科技赛龙舟手工 DIY 香囊，并学习草药功效，聆听古琴曲离骚纪念屈原，当端午节遇到科学，擦出了奇妙的火花。中国科技馆端午系列活动持续3天上演，请听报道。 中国科技馆贴近端午传统文化，设计了很多互动活动，比如古琴专家来到现场给大家演奏晚唐琴家陈康士根据屈原抒情长诗离骚而作的古琴曲目，一边听着极富民族特色的韵律纪念屈原，一边还能学习到古琴有标志音律的13个徽，属于八音中的四音等，这样音乐中的科学。手工 DIY 香囊活动中，小朋友和家人一起动手制作属于自己的香囊，并对香囊内草药功效及中药加工工具一探究竟。在中国科技馆主展厅2层恐龙广场举办科学赛龙舟科技竞技类活动，科技辅导员通过为小朋友们介绍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划龙舟，来介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概念。孩子们不但能亲手制作反作用力小船，还能把它们放到水里和其他小朋友现场进行龙舟比赛。另外，中国古代科学家、音乐家朱载玉制造的横跨81档的特大算盘也出现在活动现场。朱载玉用这个算盘把2开了12次方，精确到小数点后20多位数字。像这样复杂的开平方和开立方运算，用中国古代计算器算盘就可以精确到小数点20多位，非常奇妙。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张謇专题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将一直持续到7月15号。这次展览精选出了100多幅图片和50多件和张謇相关的物品，其中张謇诗文稿是首次走出南通博物院面向公众展示，以此再现了张謇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以及张謇先生在实业、教育、文化、慈善、城市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本月22号到25号，2018北京国际茶叶展将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作为我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茶叶博览会，本届展会汇聚了400多家国内外大型品牌企业参展，不仅囊括了国内全部一线品牌，观众还可以品尝到来自日本、斯里兰卡、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名茶。本届茶展还精心策划了万名小茶人逛茶展、世界精品茶叶品鉴大赛、六宝茶品鉴大师赛等多场主题茶室活动。首届国际美食啤酒音乐狂欢节正在昌平乐多港奇幻乐园举行，将一直持续到8月。活动期间，您可以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啤酒，还能品尝到各国的美食。园区还搭建了10个高科技室内主题体验区，里面融入了中国传统和北京特色的人文元素。今天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列车将延长运营30分钟，末班车时间调整到晚上的11点45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偏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过大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在假日期间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吃粽子了吗？ 今儿真是啊，这个我到现在为止好像还疏忽了这个问题， 是吧？ 嗯， 那你就少了一场战争嘛，对吧？ 甜咸大战是吗？ 是什么馅儿的？是不是？这不得打一仗嘛，是吧？哎， 这个到此时此刻为止。这个应该平息下来了啊！经过了一天，我知道好多朋友应该是在归来的路上了啊。 哎， 嗯，今天应该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嗯， 刚好呢，我们今天中午不是在节目里也说了吗？这没有办法拼假，今天呢就是一算是一个完整的假期啊， 哎， 就这一天。 对，今年我觉得这个小长假也特别好， 嗯， 啊， 特别有道理。 什么？嗨，那哪年小长假没道理？今年这好在哪儿呢？它是有很多个主题呀，啊，对吧？ 嗯， 很多种这个休闲的方式， 嗯， 来分散我们的这个集中的注意力。你比如说， 嗯， 肯定有很多人是选择在家看球，就不出去游玩了， 啊， 是吧？ 此刻刚起床， 哎， 嗯， 然后呢，这个往年的你看端午节的这种就是烧烤模式呢，今年也基本上变成水煮模式了，是吧？时不时下场雨啊什么的啊，挺好的。这个气温没有什么热啊，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关注一下朋友圈当中的足球赛啊，是吧？ 嗯， 也要关注一下朋友圈当中的电影。就是这几天， 嗯，都是人家朋友圈里的呢， 因为得 你反省这个问题。 我持续工作，我是既没看球也没看电影 啊。嗯，这个假期呢，还是让很多朋友难得的有这么一点空闲的时间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电影方面。当然，足球呢也少不了。今天是周一，也是端午节的正日子。 哎， 在 啊，嗯，啊， 有什么样的主意？ 就是我们今周一不是小甜点吗？ 小甜点，对 吧？对， 周一小甜点。 哎，凡是今天给我们回这个回复消息的人， 嗯， 啊， 都吃了甜粽子。 张帆都送给他一份小甜点，电影。啊， 小甜点，今天真的是都是甜粽子了，是吧？ 嗯， 来，我们每个周一呢，还是照例为大家回顾一下来自全国院线的票房情况，以及北京院线的票房总体情况。 好，上场足球比赛卖了多少钱啊？票房嘛。 足球的票房真的是不可限量 啊，不可限量。 但是我们知道，在上个周五开始呢，有几场电影正面相撞，这也撞出了不少来自端午期间的火花。我们一起来浏览一下。从上个周五开始，有几部电影呢陆续是在中国内地上映，其中有让很多人期盼已久的《侏罗纪世界》第二部，也有来自小沈阳的《猛虫过江》，以及一部被称为港产正宗的《泄密者》。来，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全国院线的票房情况。全国大盘呢，我们看到在从6月15号啊，也就是上个周五到今天的中午12点10分，大概这有3天半的时间啊， 准确。 那么这几天之内呢，我们看到这个票房排行在全国的排在第三名的是港产片《泄密者》。 哦，可以呀， 它的观影人次达到了1亿人次。那么它的这个票房情况呢是3612万。我们看到它的累计票房现在是3000多万。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呢是小沈阳的《猛虫过江》， 嚯， 它的票房呢是7008.5万。排在第一位的是《侏罗纪世界》第二部，它的票房是7,718,000人。 这个不出所料啊。小沈阳，我觉得这个毕竟是导演处女作，是吧？现在这个成绩很不错了，已经是吧？ 对，你说我怎么想的？ 王宝强 还有白羊呢？来，我们关注一下刚才说到的是全国的大盘情况，再来看看北京市。各位在不出北京的情况下，在这两天是不是也向票房贡献了不少呢？排在第三位和第二位以及第一位的和全国大盘基本一致，他们分别是《泄密者》在北京的票房呢是1,547,000，《猛虫过江》在北京的票房是358,000，《侏罗纪世界》在北京的票房是4,854,800。 这个我就觉得啊，这个榜单当中其实这些啊，以观后效啊，这后边这还长着呢。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两部电影啊，一个是《超时空同居》， 超时空同居是超时间在上映 啊，还有《复仇者联盟三》，它还在啊。这个 排在全国大盘的第6位，以及北京大盘的第6位。 关键你看这个人次啊，是吧？这上座率还有10%呢。这么多人，你们都不看球哈？就可见这个品牌电影啊，就是说它这口碑的这种持续力，我觉得这个真是挺出乎我意料的啊。也有可能是很多朋友选择再刷啊，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不再去看一遍了，是不是？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大盘情况，票房呢是每个周一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那除了这些焦点之外呢，其实我们提到的每部电影是不是大家都很了解，或者说每部电影都在上一个周末，刚过去的周末得到了您的认可呢？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正在上映的这些影片当中还有哪些你没有关注到。其实在上个周五呢，我们在巅峰会当中关注的焦点肯定是那只恐龙，肯定是《侏罗纪世界》第二部。但是我们也提到了来自小沈阳跟恐龙正面相撞的《猛虫过江》，以及这两天引发微博话题的一些事件啊，比如说小沈阳在微博上也小哭小闹了一下啊，在前一段时间呢，他球拍片是吧？ 是。 然后呢，他又删掉了这个球拍片的微博。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海报是说到了跟《侏罗纪世界》正面相撞之后，这个海报呢，戏谑的讽刺了一下《侏罗纪世界》啊，被他打跑啊！当然，这些事件呢，我们在影片这个正面的去抗衡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这样的营销手段。当然，除了这两部电影之外，上个周五没有关注到的一部电影，就是刚才所说的被称为是正宗港产片的《泄密者》。 这个还是有点儿，这《泄密者》有点儿突如其来哈， 泄密者 猝不及防。 为什么你说突如其来？我们来看看《泄密者》原来排片是6月22号上映，也就是在这个周五上映。他们提档到6月的这个应该是十几号，16号是吧？15号上映。 15号 上映的， 就是跟这个一天啊，跟这个 龙虫 都是一天啊，正面相撞啊。但是没想到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泄密者》呢，它这个故事啊，其实也不是说多么新鲜，但是它棒就棒在说它以这个悬疑的港味儿来讲了一个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电影讲的故事。什么事儿呢？就是一种病毒爆发啊，这是讲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型病毒。它这故事里边是在马来西亚爆发了，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到这个全球各地，人心惶惶啊。然后有一个自称泄密者的 神秘的恐怖组织现身了啊！病毒肆虐的背后，这个阴谋也浮出水面了啊！是这个影片拍的，就是有点像《行尸走肉》啊，是吧？还有《惊变二十八天》呐，《惊变二十八周》啊，等等啊，这一系列就所谓叫僵尸题材是吧？或者叫病毒题材啊，这种感觉的，有点纪实风格啊。视角比较新颖。 这部电影呢，我值得一提的就是邱礼涛执导，张智霖、吴镇宇和佘诗曼主演。提到这几个人的名字，可能很多港产片的影迷们非常熟悉，尤其是对于张智霖、吴镇宇、佘诗曼。吴镇宇和佘诗曼应该在很多片子当中都有过合作，而张智霖呢，也跟其中的两位呢，也分别有过精彩的搭档。邱礼涛就更不用说了，这两年呢，港产片来的时候，这个名字我们经常会看到，他是相当高产的。那去年四月，他跟刘德华、姜武的那部《拆弹专家》就是他来主导的。 反正就是看邱礼涛导演这个面相，我就觉得特心疼他。第一呢，他太瘦了，是吧？太消瘦了，感觉老熬夜。第二呢，也老也不剪头发，这头发比较长，都披肩了，是吧？但是他特别厉害啊，就是说他拍这个电影，在今天我们看到港片好像似乎没有，就是我们儿时青年时代那个辉煌的这个情况之下，现在仍然能够独树一帜啊，获得大家的喜欢。 说到吴镇宇呢，得多说一句，因为这两天大家关注他呢，关注的比较多，尤其是在晚上看球的时候啊，关注到那位门将，他们号称叫墨西哥吴镇宇， 是啊，确实啊，长得确实还真有几分相似啊。这个就是电影泄密者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们用声音来先感受一下。其实很多朋友在周五可能已经看过了，要不然他的票房也达不到排在第三位的好成绩啊。来感受一下泄密者。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撕破伪善者的面具。 爸爸，救我。 俊言的命能不能保住就全靠你们警方了。 我在跟踪报道张俊言绑架案那个记者。 你们的报道很出彩。 张俊言在哪里？ 我们叫张日善，准备1亿美元赎金。 那他们谋杀了张俊龙，炸死了彭振美，那宋大文也死了。 我收到泄密者的留言，说他们已经撕票。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你应该很想知道每个新闻背后的真相。 这个硬盘里所储存的资料，就是我想让世人知道的真相。 走啊！如果这么极端的行为都是他们做的，我怕凶手下个目标就是他。 你知不知道病毒从马来西亚已经传到香港？ 你跟我回去，我会保护你的。 官商勾结，狼狈为奸。 今天是你的审判日。 他知不知道你是泄密者的人？ 泄密者，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在上个周五和《侏罗纪世界》第二部以及小沈阳的《猛虫过江》正面相撞的一部电影。 哎，刚才 撞出第三名的成绩。 我刚才听那个预告片，就是前半部分，他那个音乐就那个底音最底的那个啊，大家听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跟《行尸走肉》那感觉特别像，就是营造一种病毒肆虐的紧张感啊，真的很有意思。 这是泄密者。接下来咱们要关注另外一部电影，在上个周五呢，其实除了这些，比较吸引眼球的火爆的大片之外，还有一部温馨温情的电影。在昨天呢，可能这部电影营销的也是一个最佳时机。昨天是西方传来的父亲节，是吧？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呢，这部电影呢也做了一个父亲节的叫做定档宣传。在上个周五原本是定在春节后，提前两个月就跟大家见面的亲情喜剧电影《疯狂这一年》登陆了内地的大荧幕。那么这部电影讲的什么事儿呢？它讲了一个老人的故事。这个离家出走多年的一位老人叫梁哥，他回家之后呢，面对比他更老的老年痴呆的父亲，这个离家出走的母亲以及趁虚而入的女骗子之间发生的很幽默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也温馨感人。这部电影到底是谁来出演的，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听这个预告片当中的声音，看大家能不能够听出他到底是谁。 凉水，大多数人叫我水伯，有的人叫我靓仔水。今年 水伯，你的老年痴呆症呢比上一次测试更加严重了。 到底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不管是真是假，你记住，今天是你要我离开这个家的。 年轻人，你人品真不错，一点都不像你妈下蛊。 他现在有病不认识我而已。 无所事事的待在家是不行的，会出事的。 里边的卡带有我对你妈的承诺。 我当年不是脑子进水了，就是撞邪了。 拜托你就放过他吧，坏掉了，你想饿死我呀？我还有生活的。 爸，我是你儿子梁哥呀。 是什么东西？ 那儿子梁哥还能是什么东西，只能是儿子呗。这是来自电影《疯狂这一年》当中的预告片。提提他的主演吧，这两位应该都是非常有名的香港演员。 哎，首先是吴耀汉老师啊， 已经78岁的吴耀汉。 哎呦，我真是没想到啊，因为在我心中他还是那个就是吸血唯一笑是吧，吸血这个啊， 那是在 《倚天屠龙记》魔教教主， 对，电影当中的 这个李连杰啊，张敏那一版当中啊，另外就是在很多比如说《奇谋妙计五福星》，就很多成龙电影当中，他也老是演那个就黄金大配角，是吧？很有意思。 提到成龙跟他的合作，你还得提最早他合作的 啊， 就是洪金宝老师啊， 啊， 半斤八两 啊，对对对，半斤八两。 后来的《福星高照》 嗯， 等等等等电影当中，他还有很多的当时港产鬼片系列。 哦， 啊、那么提到他，你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跟他们都说分不清楚，叫冯翠帆。 哦， 记得那张脸吗？ 啊，对，是有几分相似啊。 但是分得清的人呢，在我看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哎，你们怎么分不清这两个人呢？ 嗯， 一个是长脸 啊， 一个是斜拔子脸。是吧，确实大家对他们非常熟悉和喜欢。 嗯 啊，我们知道吴耀汉已经在电影界成为演员之后已经40多年了吧。 嗯 啊，应该到现在为止呢，无数无数的这个精品佳作啊，在大家眼前。 嗯， 他在后来的《奇谋妙计五福星》和《飞越黄昏》当中的两次香港电影奖的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对他来讲呢，也是非常荣耀的时刻。 嗯， 那么除了他之外呢，除了吴耀汉之外，另外演员 TVB 的签约演员朱咪咪、 哦、 这位朋友， 嗯，周星驰的妈。 对，这是周星驰的两次啊，在电影当中的母亲的形象。 对， 一次是唐伯虎点秋香，另外一个呢、是百变星君。 对，对对对对，特别经典啊。 还有就是《神死官》里面的那个奶妈。 哦， 啊、 对对，也是他、 嗯。 对。其实这个是朱老师啊，他你看在我们熟悉的这些电影当中呢、感觉到就是特别搞笑啊、然后就是胖乎乎的特可爱的形象、但是其实呢朱老师是年轻时候是大美人一个， 对，美女、 啊、 美女、 哎、 特别漂亮的美女。 嗯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大家记得它的名字啊，一定要记住，它叫《疯狂这一年》。这是一部内地以及香港演员合作的电影，我们也看到的是香港的老戏骨，加内地的一些新秀们、一些舞台剧演员们、他们共同奉献的一个幽默温情的这么一部片子。 嗯 啊，本来是在春节后就要跟大家见面的，一直到前天大前天啊，才跟大家在内地大荧幕相遇。而昨天呢是父亲节，所以很多人是把这部片子当做了礼物啊，因为这是描写自己年迈的父亲故事的一部佳作、 也是很温馨的。 好，刚才说到这里呢，这个我们正在回顾的当下正在热映的这些片子呢，大家可以做一个选择。接下来咱们要往前跨一步，看看在这一周即将上映的电影当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说一说吧，这周电影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在这个周五又有很多电影会打架啊，其中就是很这个张亮很喜欢的一部，就是那个谁嘛、那个总动员里面那个第二部又来了 啊， 就在这一周的周五要和大家见面。 哎呦，你这真是时光如梭啊、前两天我们说的这十多年没来哈、姗姗来迟。 对，但是呢跟他其实要打架的还不止一部电影、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一部是来自李金云执导，王千源、袁姗姗、刘桦、周游、周云鹏联袂主演，沈腾特别出演的《龙虾刑警》。 货源应该就是这家物流公司，位置极其偏僻、老板人称辉哥。 我看看那车最近是不是总在这晃悠，出去给我看看去。 你说我带着害怕的劲儿去呢，还是我再缓一会儿？ 滚！ 别叨叨了，有情况。 来打活了。 你要真是警察，我就不信跑在那儿开他们个龙虾店。 你这位大爷，这位爷老爷老大爷大老爷， 我是厨子。 听说你们这换帮派了，换那个管理团队了， 做点尝尝吗？

有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06868588 686858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五环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车行缓慢。另外，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五元桥也是车多，交通压力比较突出。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祝大家节日愉快。 今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这个节日能不能这么祝啊？已经说了好几年啊， 是，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当然，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来过这个节。我们来回顾今天这个周一小盘点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到了正在热映的电影以及即将到来的佳作。说到佳作呢，有的时候也是因人而异啊。这个看各种各样的电影呢，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很主观的影评。刚才在我们的平台上的几位朋友都有发言，我们来先回顾一下吧。因为刚才刚刚好是说到了上半部分，我们说到的电影，胡多的旁观者说自觉自愿的看了《侏罗纪世界》，而对于某条虫只想说，导演的门槛真的那么低吗？这是他的评价。 那可能那个就是虫子嘛，它没有那个龙它爬得快，是吧？那虫子它要上这地儿，它的门槛就得低点。 要越龙门就要低一点，是吧？ 对。 事实上呢，我们 提到《侏罗纪世界》第二部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要发表一下影评，我们当然欢迎。我自己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提到《侏罗纪世界》第二部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刚刚在上个周五占据大盘第一位啊，票房非常之高的这部电影， 嗯， 也有很多朋友呢在社交平台上也对这部电影呢颇有微词，因为跟第一部相比，或者在跟之前的《侏罗纪公园》相比呢，很多人还是有很多的遗憾啊。在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我记得在周五我们提到这部片子，有人就说其中有很多的文戏其实是尿点， 嗯 啊，甚至呢这部电影当中，这个反映的很多的像第一部，也就是像最初25年前的《侏罗纪公园》致敬的那些环节，也被很多人认为太土， 嗯，没意思。 你就觉得吧，这个一件事情你创造出来之后，两个极端的评价它是接踵而至 啊。这个在北美那边其实评论也是两极分化的，是吧？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叫环球吧，一个是环球的那个影评，一个是好莱坞报道者的影评。 嗯， 这俩我就觉得看的是一部电影吗？ 对着干 啊，简直了！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住邻居，天天吵架。 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你身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你关注的一些影评人他们的评价，有的时候你会对几位影评人你都是比较信任的，可是你看到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呢，我就是说到就是主观的影评，有的时候呢，你还得自己去检验。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四点有戏节目做到今天是吧，包括前身余情于理，我跟张帆 前身 对呀、啊、前怎么还是前世 啊我们三生三世得好几年 前任吗 没有前任，你前任留校，你们那节目不是不做了吗？对，我跟张帆今天还能在一个台子上跟大家说一部电影，是不是？这就体现出 胸怀 不是，主要是我没什么准主意。 不是，两人都在胳膊上刻了染。我们再来看看野风凛冽这位朋友的评价啊。野风凛冽说，周六一口气看了《侏罗纪世界二》《猛虫过江》和《泄密者》，厉害啊！您以后应该是我们的顾问最好， 对， 是吧？ 但是我建议您以后就是看电影这顺序稍微调换一下，是吧？ 为什么？ 免得你后边对那俩电影不满意。你预估一下哪个电影正好，你放最后看吧。 你还没有说人家为什么不满意嘛？人家还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后两部作品呢，他觉得完全不配各自宣传的那种品质。 哦、 啊，然后他说坦率的说呢，后两部只有预告片做的还算过得去，其他的乏善可陈。 嗯， 特别是《泄密者》更让他失望。怎么来说《泄密者》的？他提到了，他说《泄密者》打着港产作品的旗号，但是呢。他觉得这是邱礼涛导演最近几年最差的作品， 哦， 而且他认为耽误了吴镇宇为首的卡斯。 嘿呀哈，是 后面的评价是这样的：剧情空洞，表演浮夸，槽点无数。他希望我们把他的影评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 啊、对，这个提不上告诫啊，反正就是有人不爱看了啊。野风凛冽，您这个风吹的也挺凛冽的，不知道其他看过《告密者》的朋友，您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感觉？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交流啊。嗯、 说到这个，不是《告密者》，是《泄密者》。 泄密者啊，就是、对，您那泄密那密行不行？您告诉我们啊。这个就那个相声里边有一句话，这些你不爱吃，你扒了一边儿去。我们还有别的甜点呢，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这样，就是个人如果要检验一部电影的话，我想最好是你自己去看。当然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吗？ 嗯， 习惯性的做法就是我不到影院先去看 啊。 为什么？ 是 我会等到下线之后， 嗯， 在平台上 对 付费观看也可以， 对 其他的方式都可以。 嗯， 可能很多人对影片的这个要求或者说他的观感是不同的。 嗯， 那么提到这部泄密者，我们说了这么多了，泄密者也听到了刚才的预告片，其实我对当中的一首插曲还是蛮感兴趣的。 哦， 因为这首插曲这两天还是在微博上不停的有人提起啊。在泄密者的最后，是不是在最后，因为我还没有看这部电影，他用了黄家驹当年的一首歌。 哦， 啊，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叫做谁伴我闯荡。 我走上又是窄巷，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几多天真的理想，几多找到是颓丧，沉默去认失望。 要找到是对方，沉默去迎失望，几多心中创伤，只有答案从前话说飘如寒，其实你与昨日的我活到今天变化甚多，只有幻想明日路终会更彷徨，宁愿发了再没感觉，别再可惜计较什么，只有答案 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三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一周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好，嗯， 刚才提过了那部《龙虾刑警》，也说到了要跟他相撞的《超人总动员》第二部，《超人二》呢，等了这么多年来了之后。的确没让很多人失望，我说的是北美观众。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两部电影的这个交错期间呢，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在《侏罗纪世界二》是咱们这里先上映，然后北美再上映。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我们看到的《超人总动员二》呢，恰恰相反， 反过来， 对，北美才是在上个周五已经上映了。 哎，我们正好落后一周。啊、 对，《超人总动员二》还是很多人有话要说的啊，因为这个。导演真的是让大家等了这么多年，也确确实实是应该负起责任来了。 嗯，布拉德·伯德啊，而且这个原班人马，并且这里边的超人呢都还没有长大，是吧？都还是第一部当中那个样子。 嗯， 这种陪伴，这种情怀也很有意思，是吧？ 嗯，我们看到在北美那边上了之后呢，确确实实是票房和评价都不错啊。 嗯， 我看到的这个北美票房排行榜，开始我以为我弄错了。我看到《侏罗纪世界二》，哎，我一看《侏罗纪世界二》这个二怎么在也是排在第二位的？ 嗯， 它已经远远低于、嗯、票房，远远低于《超人总动员二》。 那也就是说厉害呗？ 对、 啊，人家这个动画片居然是后来居上。 对、 啊， 这个动画片呢，在北美我们看到这回呢，刚刚过去已经入账是1.8亿美元，强势登顶，然后还刷新了此前动画片北美周末票房榜的记录。上一次是皮克斯的《海底总动员二》在2016年创下的。在北美的首周末票房是1.3亿，这回呢《超人总动员二》一上就是1.8亿。 哎呀，终于今年有一个动画爆款了啊。 对， 其实它还是延续的2004年的那个故事。 对，嗯嗯，这回呢超人家族要齐心合力的要对付别的事情了啊。 不是陈佩斯是吧？ 不知道这回配音， 不知道是不是， 还不知道中文配音是谁， 是不知道 啊、 嗯、 因为 姜文回来吧啊。 有你也看似的，好像 我怎么不看呢？ 你看中文吗？ 我当然看了，我要是不看，我怎么知道那个妈妈是徐帆呢？ 哦， 是不是 上一回啊？ 哎， 现在你英语进步了，所以你不看了吗？ 原来我英语也挺好的。哎，这个我觉得这个《超人总动员》它、嗯、它厉害就厉害在这儿、 嗯。 你要是看这个原声，你就是能找到那个超人的那感觉。 嗯， 但是你要看这个咱们普通话配音啊， 嗯， 特别接地气， 嗯， 是吧？ 特别中国超人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嗯、特别过瘾啊！ 我们来等待一下吧，这个周末是不是这个超级英雄？当中的这个比较温馨的接地气的英雄、 嗯、 也能够啊在中国再次火爆，我们本周五看看成绩怎么样。 It means fire, Robert. Queen Slater interrupts this program for an important announcement. Suit up. It might get weird. I'll be there ASAP. Where you going ASAP? You better be back ASAP. 好，除了超人总动员2之外，我们在电影的这个排期当中还看到6月22号，也就是在本周五，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叫另类惊悚悬疑片。 哦， 这部电影叫伊阿索密码。 呦呦呵，这个哎，这老觉得那个名哪儿不对呢， 像是几部电影组合起来的。 对对对，是啊啊， 你不能这么说啊 啊， 因为这部电影全是学院派啊。 哦，是吧， 全是学院派。 就是有，你看那名字有点像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 是吧，有点像那个阿凡提，不是阿凡达什么密码啊。 嗨嗨， 怎么说也不对， 达芬奇密码， 达芬奇密码 是吧。 哎，对对对， 这部电影呢上个周二是在一个地方举办了发布会。我们知道举办发布会一般会是选择在很多公众场合，但是这部电影选择上个周二是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的发布会。 嗯， 你可见它的重量级。 对对对啊，这个电影也是相当受人关注，因为有实力派的演员梁静、赵立新啊，青年演员杨毅、李兰迪啊、贺宽等等来共同主演。发布会当天也是悉数亮相。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据说这部电影还挺特别的。 亚索， 他能治愈任何的疾病。 为什么要解冻我姐姐？ 明天我们去北京，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好了，基本上这个预告片的台词就到这里结束了。 哦，好， 都是音效了。我们来说说这部片子大概的意思。它讲的是未来世界的一次生死较量。 嗯， 梁静扮演的这个医学院的高材生叫林子琪，他为了救他的就是得了绝症但是又意外被解冻的姐姐，与其在赵立新扮演的姚博士的诱导之下呢，带着姐姐啊到北极的科研基地去寻求最后的治疗的希望。 哟呵，啊，还挺科技感啊。 对，这是一个有科幻的那么意味的一个电影。 嗯， 但是呢，它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和它的音乐，确实有点惊悚片的感觉。 哦，啊，确实比较另类。 刚才说了，《亚索密码》的主创团队大部分是学院派出身，所以制作方面呢，据说很有学院派的代表性啊。 嗯， 里面实验性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它的整个的色调就是黑白。 哦， 黑白色调， 嗯， 啊，然后呢它当中用到的很多的音乐啊，很多的这样的风格的的确确跟我们看到的国产片有很大不同。 嗯，所以叫另类惊悚悬疑。 对， 这个类型的电影。 哎，这部电影呢也是在这个周五，大家会不会选择呢？我们拭目以待。 嗯， 来看看另外一部。这部电影呢一听这音乐，大家好像有穿越回去的感觉。 哎呀，你在我身旁， 这的确不是老歌新用啊，这是在预告片当中他们就使用的一首歌。这是由郝蕾联合驴得水原班演员刘帅良、裴奎山以及韩彦博一块演的，叫《监狱犬计划》，是在这个周四要跟大家见面。 哦，啊，这个影片是围绕一项源自海外的监狱犬计划来开展。 嗯， 这计划怎么回事呢？就是让服刑人员 帮助训练， 哎，训练流浪犬成为工作犬， 对 啊，以此实现自身的人性救赎，帮助他们重返社会。 嗯， 而且还能让更多的残障人士得到狗狗们的帮助， 嗯， 流浪狗也得到工作机会了啊！这叫三营温暖计划。 对，三位演员是驴得水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回跟郝蕾的这个搭档会不会擦出更多的火花？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这还算是一现实题材啊。 嗯， 监狱犬计划，记住它是6月21号，比刚才的电影都要早一天， 早一天， 星期四上映。 哎。 最后一点时间不多说了，那么有两部电影也是在这个周五会来。这两部电影呢其实都是在国外很长时间已经早就放映过的。 嗯， 一部是日本的生存家族，记住不是那个是日语和的小偷家族啊。 哦， 还没有来， 啊，也不是麻烦家族哈。 哎，生存家族里有我非常熟悉的一位演员， 嗯， 藤原纪香。 哎呦哈， 啊， 哇， 老演员了。还有一 这老大姐啊，嗯， 还有一个部电影呢是《凤凰城遗忘录》。我相信更多朋友可能在盒子里啊，在平台上都看过这部电影 了。 它的评分到现在为止，我看豆瓣评分才 5.9 分。 嗯， 2017年的4月份已经在北美上映过， 嗯， 效果不是很理想。 雷导监制了啊，雷德利·斯科特。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关注点。 嗯， 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只能说这么多了，祝各位在假日期间观影愉快，也希望这个周末能够有更多的电影取得票房好成绩。 好，那今天四点有戏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